识跟都市相衬，从不讲究气氛，还不懂得体贴他人。可笑是我吗？竟当他为情人，更赋予了爱下决心。他只当一般的发生，不可相信真冷感。当风轻轻贴紧脸庞，会觉冻，总觉心痛。可否知道他的身躯紧紧亲我，暖透我，不再冰冻。束鲜花与对方，怎会没疯狂？不理身旁情人，更没有笑。